欢迎到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天2023年1月2号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咁就到了2023年啦。 去年承蒙照顾，今年请多多指教，不是讲日文啦。 是啦，讲多次我有事我有 Christmas。是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年呢， 首先就少少公告先啦吓、啊。我哋由今期开始，我哋嘅新闻个排序会有少少唔同嘅，同之前其实唔会差好远嘅，但系又会有少少唔同嘅。详细有啲咩唔同，你自己 feel 下啦。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因为咁，但我会调咗下啦吓，系啦。 总之又有唔同啦，集不同游戏。 嗯， 好，咁讲咗啲成新年一开始讲符文唔太好，但系点去讲啦？ 死者为大啦，啊，其实呢个系跟进嚟嘅，就因为之前我哋有提过个前传嘅，就系呢个浩劫杀神STALKER， 我唔系特登想逐个字读嘅，因为佢个名真系咁样读嘅。咁啊，佢一个设计师真系唔识读佢名，唔好意思啊，就阵亡咗嘅。因为之前我哋前会提要就系佢入边间公司嘅一部分职员啊、开发者啊嗰啲就上咗乌克兰前线。而家后边咧就系其中一位嘅设计师就阵亡咗，就是这么回事啦。呼唤战争就咁残酷噶啦。咁嗰阵时都有讲过噶啦。其实佢哋唔一定个个都可以冇穿冇烂翻嚟嘅，毕竟系打仗啊嘛。咁啊 ，OK 啦，新年就唔讲呢啲嘢。好，讲起新年咧，嗱，每年新年都系噶啦，一月一号咧就所有人啲积压咗一年嘅身份喜讯，即系嗰啲结咗旧年结咗婚，但系一直都唔讲嘅咧，就砰砰掟咗出嚟。咁讲咗我哋识嘅，即系我同仔有关圈啦。首先就岛崎信长就宣布结婚，咁对象系又一般人大胜利。应该都结咗一段时间嘅啦，因为据说有人留意到最近佢货金嘅，即系睇出但系货金嗰个比率系相系比较低咗嘅。 竟然呢个方向睇得出嚟。 系啊，因为据说就系留意到佢最近冇货咁力咁狼胎，因为佢出咗名系货到嚟晒赖普嗰种嚟啊嘛。咁今年就比较静咗。嗱，另一单咧就系声优就周访彩花就同一个漫画家结婚，就朱谷直业朱谷贤业。亦都系切太讲咗噶啦呢单嘢，咁呢都唔系俾人重点就系、是、重点就系啲艺人啦。首先就系、是歌手艾玛就结咗婚，咁咧相传好烂滚嘅绫野光就同左九间由依结婚，土屋大房就同片寄凉太结婚，而家仲系吹大咗个谢凤子成婚。咁就艺人众多，艺人系切并白唔结嘅， 贵圈真乱啊！ 比较意外系绫野光咯，因为佢烂滚烂玩系出晒名嘅。如果突然间真系结婚系有啲意外嘅，不过就唔重要啦，反正恭喜佢哋啦。好啦，转会消息， 咁啊，每年一月一号都会有啲呢啲咁嘅消息噶咯。 咁咧，阿内田龙马就离开 IMU， 就之后去向未明独立，定系佢哋而家新公司又唔知。咁就终于同佢家姐分道扬镳啦，因为佢出道到而家到旧年为止，佢一直都同内田真理系同一间事务所嘅。咁佢而家独立咗就睇下点啦。好，另一则就上啲 动画消息啦， 最佳报道嚟嘅，就上低音号电影就夏天上映，我斜飞翻就一又嚟啊！ 佢特别篇，佢有两个特别篇之前提咗啊嘛，咁一个就之前就提二三年公开噶，咁而家就其实就多一个消息，就系夏天咯，时间再准确少少咯，之前系讲二三年内啊嘛，而家就系讲明，佢仲有一个二四年嘅特别篇嘅，咁就佢继续公布咯。 好似就系得佢好似，不过而家冇要求京动有啲大量嘅新作噶啦，佢而家仲系重建紧。 系啊，所以佢而家嗰个你见佢出个密度系好低嘅，好低嘅。好啦，跟住仲有一个都系出嘅密度都好低嘅，唔算新闻嚟呢个。 我富坚老师咧就宣布就系结束周刊连载形态，就改应该就改月刊定诸如此类啦。总之就系、是、结论就系冇分别嘅。 其实佢本来都唔系周刊嚟噶啦，大佬。 本来就是什么画旧式本单行本份量就掟出来连载，然后就跟着就休。现在就什么连画的一部后单行本都不算了，直接一出出单行本，那跟现在有什么分别呢？没分别的，所以 其实不会有太大分别的，你只是多看了个草稿咯，有个草稿预览的，真的试读咯，变成。 所以呢不过其实都那句啦，他画不画大家都不好自他画不画，他不当事人纯粹一个责任感而已。因为以佢又都系讲好多年啦，佢同佢老婆傅生一加埋啊，但食十世食唔晒啦。 同之前一样啦，因为之前都系我哋提过嗰次啦，佢哋承诺咗系一年就系最少十话咁啦，佢又系390到490，唔系到400，咁啊准。 格比加依然未落船嘅， 估佢应该系其实唔会话因为咁而拖长咗，其实都系讲紧一年半载会出到一次嘅。其实佢而家嘅状况啊，睇佢个款啦，即系佢只不过系唔再喺针上边，终于妥协，唔再直接喺针上边联赛，或者可能 系针终于妥协， 系啦，终于妥协，因为毕竟 Hunter 嘅联赛对个针嘅销量曾几何时系有影响噶嘛， 而家唔需要啦。 而家影响相对小咗好多嘛， 因为佢搵咗人顶㗎嘛。 係啊，咁佢咪可以放手囉。即係你冇理由弄猎人嚟做呢个本周刊杂志嘅台柱㗎，唔得㗎真係。咁样囉，就係、是、咁样好啦。 好啦，咁好啦，咁呢未新年角呢就角手游 game 嘅一个重，即係叫做咩抢攻重点嚟嘅。咁今年都唔意外啦。咁呢各个喺公年啦。 总之你噏不唔使唔使数啊，其实你噏不出嘅手游都会喺圣诞新年出新衫噶啦，系参赛系圣诞连续出，跟住新年又再出嗰啲。 嗱，我重点就系、是、我睇嘅几绝大部分手游都系女角新年女，只有 FGO 出炎风以礼。我当时因为我大长翼晚，我跑跨年步，即系由日本嘅新年跑到香港新年，即系跑咗成个几钟。咁跑完之后一打开手机睇，八婆个神父，我第一反应就系、是、你都得噶啦，人哋过新年觉得出女，你出个佬，着麻婆。 咁 FGO 其实有好大扎女性支持者，中意睇仔或者中意应该叫中意睇仔嘅支持者啦，即系。咁又唔係真係好出奇嘅啫。 好又唔能夠套，因为大家估緊係究竟会唔会出大统领嘅，即係有玩嘅知边嘅 大总统㗎啦。但係睇麻婆神父就係、是、新年国出麻婆神父仲係唔係好强嗰隻，咁唔重要啦，反正我抽到。咁呢重点係中田洋治经过咗一日一夜分咗三次嘅抽，终于抽到自己配角色啦。 即系啦，因为其实你讲呢个我顺便讲少少啦，因为其实咧佢游戏嘅你角色其实好睇你玩家嘅数目噶嘛。FGO 系相对喺男性，佢应该要分去男性向游戏嘅，一般嚟讲啊，或者因为如果你唔分冇一所谓嘅中间啊，咁佢应该系分去男性向嘅，但系佢喺男性向入边系特别多女嘅，特别攞女玩家支持嘅。而你睇Project Sega 即系美国嗰只啊。嗰边系男女各半嘅，其实你都经常见到啦，有仔去出，虽然佢系女多仔少啊，因为女冇人话女性就一定唔睇女噶，女性都会睇女噶，咁样 好多仲唔少添，睇系边类游戏或者边类动画啦，依个就又有机会再讨论啦，依啲咁嘅水叫做分男女性别分别， 有机会先啊，冇乱开新年流嚟，冇乱开支票，大佬 唔系开边有机会啫。 啊，咁啊，继续都系游戏消息，咁就圣诞啦，咁啊翻去圣诞，咁啊。圣诞咧就唔知几时开始啦，即系各大平台咧都中意喺圣诞送礼物嘅，定系呢个系话好传统咧？圣诞礼送礼物啊嘛，咁就几个平台都有嘅，咁送 game 就好普通，所以唔特别提啦吓你。咁啊，主要系想讲喺 Epic 嗰度 ，Epic 佢送人送 game， 佢送 game， 咁啊佢咧就玩惊喜，因为佢。通常会预告嘅话嗰一日会送嘢，咁因为24小时限定㗎嘛，你唔讲定嘅话呢就未必攞一次㗎嘛。咁有通常都会讲定嘅。但係佢 Epic 又除咗固定嗰个系送死呀，我突然咁嘅我哋边隻先。佢总之系送咗呢一隻㗎，都系啲大作嚟嘅。咁但係仲有一个惊喜礼物啦，叫做之前冇公布。当日先讲嘅就系、是、死亡国传，咁大家知道啦，死亡国传其实都出咗段时间嘅，但系毕竟系一个从来冇送过嘅三 A 大作嚟噶嘛，大家打落嚟咧就真系有惊喜。不过虽然就个惊喜后面要收翻啦，我先讲啦，个惊喜就系佢唔单止系送死亡国传，仲要系送贵啲嗰只。我哋之前有讲过啦，佢后尾出咗只小岛好唔满意，佢叫导演剪辑版，因为佢话佢都冇剪辑过。咁啊，其实就系扩充版啦、DLC 版啊、豪华版乜不 Q 到啦，你叫佢乜都好啦，总之就系贵啲嗰个啦吓。 喂，应该咁就系小岛大道，你话佢想啊？应该咁，我或者如果系我问啊，小岛大道系咪想学实搞2022 Power Cup Kit 啊、2023啊、咩威力强化版咁样咧吓？ 其实嗰啲旧嘢嘅形式真系应该咁样叫嘅， 威力强化版咯，嗰个只咧， 总之就系佢原本佢想送嘅系普通版，咁因为好正常呢啲嘅嘢就系、是送只旧版博你买新版，好多都系好多免费送都系咁方法噶嘛，点知咧就 点知送错咗， 嗱佢话系攻读生揿错，咁我就且听且说啦。 唔系，攻读生系一个攻读生系万事万灵嘅借口嚟嘅。 万人等战牌嚟啊嘛，虽然都的确似系人为嘅低级兽门嚟嘅，因为佢咁样咁 送完之后要收返啊，其实应该似系真系出错嚟嘅。咁相信呢啲其实都系即系嗰啲咩掉嗰啲咩标错价钱啦，嗰啲其实好多时都系咁样嘅。虽然有啲系假嘅，但呢个应该系真嘅，真系揿错咗。咁佢唯有就系、是、维修重出嗰阵时变咗做普通版，啲人喺度屌老母，唔止，跟住仲要系收返所有已经送咗出去嘅豪华版，即是呢个导演之失败啦。咁结果系俾人屌啦，我屌得更加厉害。咁当然系无论系俾人收翻个豪华版嘅，定系攞唔到豪华版嗰度，就屌佢，即系送 game 送到天怒人怨嗰度咧，佢都算叻噶啦。咁啊，不过都好合理嘅，因为我相信系因为原本佢同小岛嗰边签约，可能唔一定系小岛，可能系中间呢啲经理人嗰啲啊，嗰啲签约嗰阵时系送普通版，然后博人买豪华版噶嘛。如果你而家直接送咗豪华版嘅话，咁我做条路就冇生意啊。我仲使卖 game 嘅，所以佢唯一佢真系只能去收翻嘅啫。咁啊，呢个唔系话呢个 Epic 要唔要啃咗佢嘅问题，系应该系合约嗰边有问题。佢俾人告，即系送号俾你就唔系问题嘅，但系合约俾人告咧就会出事嘅，所以佢唯有收翻晒佢。咁啊，同我冇乜关系，因为 Epic 我嗰档嘢我唔开嘅，所以攞唔到啲 game 嘅。啊，咁啊，跟住翻嚟我哋本地消息，电竞相关嘅，虽然我。真系唔知呢嚿嘢同电竞有几相关啊！我行过路过见过佢档嘢， 经过、我都经过，算罢啦。 喂，正常人肯定会经过嘅喎，佢就喺麦花臣球场啊嘛，即系香港电竞馆啊。 虽然我唔明，我初以为咩嚟嘅，坐嘢行过去 喺麦花臣球场隔篱嗰档嘢啊嘛，好个嗰招牌好紧。好难捉，唔好意思，即系咁啊！佢就话最近因为不景气啊，乜乜七七啫嘛，佢就宣布要收皮。我谂紧关呢样卵事咩？即系你当嘢本身唔掂咯，系 扭佢啦。因为我其实我系直接前一排，因为我去旅行翻我之后我翻香港之后咧，前一排仲系要强测噶嘛，政府要你即系翻香港第三日你去再 check 一次啊嘛。 啊，麦花臣佢就冇益噶。 我今日登紧麦花臣，见到咦有做咁嘅嘢嘅咩？因为我已经好多年冇行过麦花臣嗰头啦。 即嗰档嘢系冇生意嘅，基本上咧就系、是、变成咗个超小型活动场咯，即系开啲超细 A 嘅演唱会啊，搞下啲活动啊，嗰啲变咗 event 场地咯，根本同电竞冇关系。因为嗰阵时阿林电话要搞电竞啊嘛，人搞佢又搞啊嘛， 算罢啦，电竞我搞香港搞电竞失超败嘅，唔系搞唔起，不过呢个唔系讨论重点啊。 香港要搞电竞，唔系话唔可能，完全不可能嘅，但系唔系咁样搞，真系唔系咁样搞嘅。 有个搞电竞，你有一个你奖金够高，咁、你就搞起噶啦。 即系咁 都系啊，钱嘅啫。 系你各样你都要配合到啊！你尤其是你尤其如果你仲想搞埋本地联赛之类嘅话，不过唔紧要。总之佢就 唔讨论呢个话题。 同 Day One 就已经肯定佢肯定会执到噶啦。不过佢可以玩到咁耐，其实都已经出乎意料之内噶啦。咁啊。好啦，跟住都系香港相关嘅找数真汉子系列。我后屘我先知系找数嘅咋，唔好意思，因为我唔上高登嘅。 咁咧就其实等于咩？有间游戏工作室就话，如果行之跌穿万点，我出只两送饭 simulator。结果行之跌穿万点， 咁佢啊， 跟住嗰间游戏工作室 找数真汉子啊， 我就出俾你。 先讲佢系一个个人工作室嚟嘅咋，所以其实都系一个人嚟嘅咋，找数真汉子。咁我真系出咗只呢个中文应该就叫做呢个两送饭模拟器，不过我比较中意个英文 this why this rice 系啦， 即系大家知呢个 game 啦吓。咁睇片嗰啲我冇自己真系带落去玩，我唔想登入冇嗰个 Steam。咁佢入边真系就系有扎人入嚟，然后就同你讲佢要乜嘢，而最恐怖就系佢开口嗰阵时咧就大佬。即系佢用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去讲佢要啲乜嘢，我勉强我估到系佢要讲系乜嘢，即系可能呢个都系游戏一部分啦，即系模拟翻嗰啲身为嗰成人咁去讲啦，咁然后佢就嗰把声咧就好似鬼声咁样，不过相信系因为佢得一个人录咧，咁唯一办法点样咧就系将佢不断咁同一个声啊，不断调嚟调去，调嚟调去咧，去调到好多好似好多人唔同嘅，你冇理由。你100个客100个人都同一把声噶嘛？ 我因为呢个情况之后就系揾啲新屋企人啊，揾啲朋友几条友硬啃咗个算数啦。即系有时你唔系真冇，你唔系真孤。 佢都系噶，其实佢都系啊，但系佢再变多啲，即系你揾10个8个人，咁你但系上有100几10个把声，咁你咪俾我变嚟变去咯。不过唔紧要啦，呢啲大家攞嚟搞下 game 噶啫嘛。 唔系，仲紧要人找数啫嘛。 因为佢入边咧只嘢成只嘢本身都好变好充满劣他啦，佢入边咧仲系有嗰啲咩咩防疫新闻啊，啲会有啲大白入嚟啊，就有啲中世纪骑士啊，乜 Q 都有，总之基本上都系啲 get 嚟嘅 劣他嘢 咯，诶，啲充满劣他嘢啊，咁嗰啲声都劣他，好正常，有噏你啫，即系咁啊，有趣啊，趣闻嚟啊，唔系叫你去玩，不过你可以去睇一睇，几过瘾下有，如果你用呢个睇劣他嘅角度去睇嘅话，系几过瘾。啊、好，咁跟住就係北方轮廓相关嘅游戏新聞啦，咁就係 Pokemon 嗰隻抄，唔係抄落佢自己嘅，咁呢个 Pokemon 版嘅王者荣耀，咁就出咗，终于批咗中国版号了。但係新聞嚟嘅，真係新聞，亦係大新聞嚟嘅，上金融版㗎。 一批到。 係啊，因为我哋之前连续几个月提过啦，后面我攞落大家睇啦，腾讯网易嗰几大几间龙头嘅公司啊，系一路都唔肯批佢版号嘅。但系今次，我唔完全肯定系因为佢唔系 100% 纯国产，所以批啊，定系其实已经解封咗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疫情解封咗啦嘛，嗰啲乜乜春都解封晒啦嘛。OK， 咁包括呢度，唔知点解之前差唔多时间嘅又系，差唔多时间开始捻捻住嗰啲游戏版号，嗰啲全捻冇开，系咪又系又开始放啦？系咪咁样？定系纯粹巧合？我唔肯定。总之两个事实同时发生啦吓。咁佢就终于批咗啦。只 game 本身就垃圾嚟嘅。基本上，如果你真系想玩王者荣耀嘅，唔好你玩翻王者荣耀。如果你想玩 Pokemon 嘅，你玩边只 Pokemon 都好，玩呢只都系会好玩过呢只嘅。一只换皮嘅王者荣耀根本就一啲都唔 Pokemon。不过之前我都丢过噶啦，今次唔咩咁。咁总之就佢终于批咗中国嘅版号啦。咁可能会有啲象征有啲某啲嘅政策转弯啦，咁样，所以点解会系连金融版都会报道？因为腾讯嘅股价因此而升咗唔少，定系因为跟住个大市升咧？啱啱我提过佢跌到万，啱啱只 game 两信发模拟器跌到万五点，所以出咗嘛。其实而家恒指上翻两万点噶啦，虽然另一个指数上咗三万啦。好咁啊，即系相关嘅，系相关嘅，所以扔落嚟嘅，咁就中国海关咁啊，大家全世界都知噶啦。咁啊，日本唔系封关啊，搞清楚。 嗱，咁我讲咗之后，上前媒体要咁咧，中国海关全世界吓到飙尿。虽然我觉得多捻鱼嘅，咁咧就日本首先一开日本咧，岸田咧就率先咧就扮即系我嗰个扮做嘅日本人，真系最耍家。 软落闸咯，佢嗰只软落闸咯。 原来就话就系所有中国内地嘅航班去日本就都要检测，咁呢个就而家全世界都玩紧噶啦。呢个咧其实大家估都冇问题嘅，但系重点系限四个机场，即系都讲过啦。好啦，跟住咧香港政府就就喺嗰度食咗聪明药啦，突然间反应奇快地，喂大佬啊，我成串几万人而家杀咗去日本各地，你封四个机场点翻嚟啊？因为讲过啦，就系好耐去咗。 根据呢个旅游统计局定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去统计，报道消息嗰阵时，香港接近有十万人喺日本。 呢个系纯粹花边，就系家父就依嘅依个系话净到即系公司我间铺净到仆街啦。咁佢成日话有冇咁多去日本啊？我话 梗系有啦，屌啦声。 我讲法系比你想象出更多人去日本啊！黐乸线日本，即系叫咩？ 屌你去完翻嚟啦！ 我识嘅人，我知道嘅人，我唔知道嘅人都去咗日本。咁啊嘛，十万人喺日本，你封完四个机场，但系点算啊？咁香港咁阿比加斯100万伏就放电之下，日本政府第二日即刻话，总之嗱，航班咧就。 佢两阶段嘅，佢首先咧就话 ，OK， 你啱啱话去咗日本嗰啲点算啊嘛？因为呢个的确嘅，因为通常订机票就来回机票，如果你冇特别咩 plan 行程嘅话，就系边度去就边度翻噶嘛。咁去咗福冈啊、冲绳啊嗰啲点算咧？唔卵使翻嚟啊？ 如果坐晒艇啊嘛，咁咧就而家就话你首先可以翻嚟嘅。 翻嚟就 OK 嘅，咁但系嗰阵时就大家都知道呢个唔系，其实呢个系借口嚟啊嘛，呢个真正就系唔想封啊嘛，呢个时候就 梗唔想封啦， 就香港就独立噶啦嘛， 唔系仲埋先，第二阶段就系、是，只要你系你部航班坐嘅乘客里面七日之内冇去过中国大陆，咁你就可以照飞，而呢个坐即系呢个检疫方系自报，即系叫做咩？你总之你填张表话嗱，我过七日之内冇翻过中国大陆，咁事实上都系啦，好多都系噶啦。咁你就可以咁咧，你就可以继续喺日本国内嘅开放机场，但系咧冇一家航班继续冇一家，即系话之前本来预定加嘅港航啊、骆驼啊啲嗰啲咧，全部1月31号之前都冇一家。 因为佢啱啱先开翻啲航班，其实大家各个航空公司其实系陆续咁增加紧佢航班噶嘛， 咁即係其实唔关咩事㗎，完全唔关其他嘢事㗎，就纯粹咁，但係佢就话唔俾你加。咁 应该嗱、个人纯粹个人判断啦，要好快知嘅就係、是、应该2号就玩完㗎啦。因为好肯定地全日空同日航会杀死佢，你再唔加返航班嘅话，因为呢个系佢饿咗两年啦。 系，因为呢个禁令系唔净系指其他公司，包括佢日本本土航空公司都一样，一视同仁呢方面几公平嘅。咁佢中间咧就仲有个小插曲，就系佢啱啱宣布嗰阵时咧，就系嗱，你哋一个二个，你哋啲航空公司你要保证噶，即系你要写包单，即系将个波踢翻俾啲航空公司。咁啲航空公司咧，基本上全两部都缩晒，除咗国泰。国泰佢话会保持北海道札幌嗰边嘅航班， 但系咧呢个最赚钱航线嚟噶。 唔单止啊，咁你仲要系因为你其他如果你话哦啲福冈啊嗰啲，你都仲可以有替代品啦。北海道真系好难替代嘅，大佬。 系啊， 你只能转机嘅啫。咁 北海道得，因为我所知道喺北海道航班就只有得两间日本航空公司同埋国泰。 但是后来呢就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回去想过读过还是什么，后来又缩埋，就是因为他真的没办法保证他入面的人是什么嘛。咁结果日本政府呢就不知道他缩了还是大家知道上次他开军就这样啦，先公布一嚿嘢，然后后来先公布细则。公布完细则之后，哦，咁大家知道跳又是日本政府那些做法。即是之前讲的那些，就是他公布细则就是哦你自行申报咯。跳我而家入医院啦，都要自行申报过去14日有冇发烧成啦，即系个填完之后又系日计系咁，我发捻完烧，我好翻都唔会咩啦，我连个体温都系自己填落去嘅。 各位用我去日本多年嘅人有啲记得噶啦，去日本填关码，你过去几日有冇去过去过中东，有冇去过非洲某个国家，有冇嗰啲全部良心申报。 系啊。即系唔止噶，仲有佢仲有嗰啲我再吐槽用嘅，佢就问啊，你行李入边有冇手枪啊，有冇毒品啊，有冇爆炸物啦、啊？佢真系咁写噶。 唔系呢啲人啊，呢啲查到嘅，系重点就系、是、你身上有冇携带100万日元以上现金啊？我写翻啲好多人都填冇，实际上有。 我好似系90几万，我好似带住90几万去，所以冇。但我知佢有个100万个限制啊嘛，所以我带90几万过去。用唔晒反正， 但系通常都系良心填嘅啫嘛，即系感觉，即系咁，我自己得40万啦，我最多啊，不过算啦，呢个唔重要。咁呢啲嘢纯粹心，同埋呢样嘢我都批死佢嘅。而一号咧，佢就会结束噶啦。一来航空公司炸赢，二来就系日本好乸需要中国人嘅钱，因为日本而家日本政府又话要加咩嘢乜税，又话咩抗军费，其实简单讲就系冇钱。你再唔放翻啲中国，你放翻好香人民币入去嘅话，本人死得噶啦。 不过我要公开回应翻你嘅个嘢啦。咁日本凭乜嘢，或者全世界凭乜嘢去当中国关呢？咁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日本嘅讲法，就系、是、你官方唔透明，我唔知道你入边发生咩状况。 要鸠讲，大家心水照、啊，美国佬我打要封啫嘛。咪欧盟咪理佢咯，欧盟就系超。你美国佬冇人搞得咁苏州市搞到我你咁 hea， 我仲得闲你嚟我系唔卵封嘅。 第二样咧就系、是、中国真系暴露险险险，有几险险险咧？即、就、系、是、根据一啲佢官方内部流出嚟嘅文件、就是，就系佢哋而家一日大概3000到4000万新增病例，同日本嘅200000差咗两个数量级。 但系谂下，日本得2亿人，中国11亿人，日本有两亿人，日本1亿5000万啫，你计比例唔该，你将嗱我今日。你将1亿5000万乘10倍， 计比啦，咪差开人口多7倍，但系病患数多咗200倍。OK， 所以佢要惊系有可能嘅，有咁嘅理由嘅，但系其实都冇乜好惊嘅。 但系嗱，仲有一样嘢，意大利检测过啦，佢成日话啊嘛，全话会变种嘛，意大利检测咁咪又系嗰啲嘢。 咪你俾我讲埋先咯。其实佢除咗量多之外，其实系乜 Q 都冇嘅，因为佢而家爆嗰个只 咪有咁讲 系BF7。BF7 其实在我们英国这边已经是过烂了气的一只总算是主流的，有几%左右 的分支，已经是一只曾经红过的，即已经是过气脱星来的。你要知道 AKB 年代的东 西、曾经红过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是过气脱星来的。基本上呢现在新的主流已经是QB 来的。不是那只 QB 啊，总之那个 QB1 定 QB2 我忘记了，总之是一只由一只新的变种来的。即系佢系入系点解喺中国可以咁红，就系、是、因为冇见过啊嘛， 同埋落后啊嘛，中国潮流不落后系落过全世界噶啦。 即系我有个可能，大家有啲人会好唔具嘅，比如就系苍井空，喺日本已经过捻咗气噶啦，但系嚟到中国咧就好捻受欢迎，就 又是这么回事。 所以其实、 所以呢即其实因为大家都是怕，因为你不讲嘛，你不讲咪不知道你咩状况咯。咁突然意大利就新鲜事出落到嚟，你就要全部影黑，咁我咪可以攞到数据，到底你入边爆啲系乜嘢咯？即系有个科学啲嘅数据啊！你中国自己唔讲啊嘛，咁大家要知啊嘛，咁意大利咪就咁样做咯。顺带一提，意大利点解会咁惊咧？第一，佢就系当年第一个爆嘅，搞咦冚冚，仲要俾佢国民收去告鸠佢，话佢防疫不力，话佢防中国不力啊，主要系。 所以啦， 咁啊，佢所以今次就第一时间跳出嚟，第一个就落闸，就系佢啦。 亦得个 check， 亦都第一个帮中国还咗清白。 啊、你都可以咁讲噶，因为佢虽然佢嘅染病率，嗱、先讲佢系申报传播系阴性噶，因为要申系阴性先可以上机噶，申报传播系阴性，结果佢落机一验，120个人入边有60几个都系有染疫嘅。嗱、啊，佢哋先讲呢个系申报咗系阴性嘅人嚟噶。 系啦，而咧一染60个人入全部都过气嘢嚟嘅， 都系呢个其实大部分都系 BF7。即系喺我哋呢边已经系冇人理噶，冇人理佢嗰只嚟噶啦。即系我哋即系，仲算会理下嗰只，中国反而冇，就可能系因为冇传入去，因为你知佢哋中国人就喺度屌啊！你哋又要乜嘢封关啊？乜乜七啊？唔公平啊！要讲科学防疫啊！喂，先生，你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啊，因为我啱啱有 friend 上咗去，想再做嘢，到而家呢一刻为止，你落地都仲要俾人困7日噶。到而家为止啊，呢一刻为止啊，我谂紧全世界边个地方个嘢爆得劲过你啊？你封人哋，但系人哋只不过系落地要做检测，要俾个阴性证明，系一个好捻普通嘅嘢嚟噶咋？ 咗你唔系，同埋一样就唔系咁，即系我成日都话我喺当我日本话防止爆发，我第一个反应就话咯，你日本每日都20几万啦，你仲好讲，同埋日本你日本爆所以日本嗱，所以日本爆嗱，咁我讲日本啦。圣诞新年日本爆棚逼爆，系所系实阿斯先系物理逼爆啊！神田明神1月1号夏之摩定初，哇，多人到喐都唔到。 先讲其实神田明神平年嘅1月1号，即系以前嘅元旦，都系好捻多人嘅。 但系呢两年静咗，但系而家又回复翻正常，跟住各地嘅神社，即系主祝大社嗰啲，全部都人山人海，逼到爆晒棚。 啊！順帶一提，明治神宮其實年年都爆，包括之前防疫緊嗰幾年都係爆嘅。 係啦，咁就大家已經入，即係都係睇到你咁嘅人山人海，日本每日20几万好正常。如果咁你都唔係20几万嘅話咧，我就懷疑你篤數噶啦。 因为其实做紧啲好紧基本嘅嘢，就系、是、你中意戴口罩就戴口罩啦。因为先讲再重申一次，日本系从来冇强制口罩令噶，佢真系我建议大家戴口罩。即系室内戴下翻个口罩，系嗰阵时系咁样讲啦吓，建议嘅啫。 系啦，即系你电视上唔戴口罩，你政府系催你唔上嘅，只要俾防疫搵屌急屌你老母嘅啫。 大概至上1/3之后有人戴咯，即系整体嚟讲啊，整体嚟讲，咁唔紧要，咁即系然后就之前就系话入境日本之前你要阴性证明啊，其实如果系年龄前嘅全世界都系咁样噶啦，咪就系阴性证明或者刮车龙级落地检测。其实而家全世界所谓嘅对中国封关 都系招啫嘛， 都系咁样啫嘛， 唔系应该 咁啊，即系翻翻去一年前，因为大佬你自己嘅疫情变翻翻去一年前啊嘛，全世界一年前就咁嘅款噶嘛。 嗱，即系咁讲啦，其实日本咧，我屌佢唔系啊，屌佢封关系屌机场啫嘛。你如果你净系你就落地检测，大家冇人要见啊。喺机场突然间封咗隔，你封机场又搞航班，搞到啲人买机位嗰啲人鬼晒咁嘈。你搞人啫嘛，即系你唔做呢单嘢嘅话，其实系冇人嚟嘅。不过关于岸田文雄咧，佢内阁又爆一单丑闻，要做啲嘢去冚过佢，我唔讲啦。呢单嘢呢啲 嗰单就真系完全唔关我哋事啦， 唔关事啦。屌就嗰个咯，即系当年韩信咁样，佢开 P 俾人爆甩裤，即刻搞防疫啦。呢咁嘅屎忽鬼嘢，呢个就唔系我重点啦。好啦， 总之就系、是、嗱，相信会随住中国嘅疫情唔算明朗化，因为佢到而家世卫连世卫都屌佢只狗啊，走去屌佢，我真系唔明点解 冇出粮啊嘛，屌 唔而家俾月费咯，明显系 系啦，有一个你唔俾月费 cut 你 cut 足 cut 咗啦， 叫佢公布内部，跟住佢话我好捻透明科学嘅 ，OK 咯 ，OK OK， 算啦，唔好理世卫。 总之就系而家望落去咧，就其实就应该系冇乜事嘅。所以1月8号佢就算话开关落嚟咧，你唯一要担心咧就系上水又逼卵到爆啦，有嗰啲药房就仅有剩翻冇执晒嘅药房，又会咩啦？ 我当我睇到个新闻时候，同埋听到啲人话炒到啲鼻痛好贵嘅时候，我同我老豆讲，我两大樽鼻痛嘅，系咪呢时候攞出卖，我可以搵翻笔好唔好咧？应该卖几千蚊 啫，唔止啦！之前政府咪每人派咗包送乜防疫包嘅， 梗系攞去卖啦！要时候孝傻嘅，即系 我不知几想攞去卖屌啦，阿星。 唔系啲戆戆戆鸠防疫捻喺度话，你抹手喺边度痛？我哋发现黐捻事，跟住呢个时候攞边度痛去卖噶啦。呢个时候唔揾你去先揾几时？即系嗰间就 是、哦，咁你屋企有其实你数翻一盒两盒，即系唔两盒都多啊。 一盒都够啦。 你一屋人一盒都够捻晒， 同埋就系、是、诶，系佢咪聪明咯？你跟我哋，我免费帮你打针。 总之佢而家就算你落嚟，你唯一要担心嘅就系、是、我哋难得享受咗三年冇中国人嘅香港冇咗啦。咁啊，往后佢应该又系逼翻满晒佢哋。之前你嗰啲中港矛盾嗰啲又翻晒嚟啦。 唔紧要，最紧要就系、是、咁，我觉得我宁愿你逼教好过而家条街十吉十得九空，大佬而家周街都系夹公仔机，即系夹公仔机唔使人夹中机成本最低啊嘛。 即系因为我就冇见过逼满中国人嘅伦敦嘅，即系但系咧，据说咧就系好捻黑人憎嘅。据说啦，据说我真系要虽然佢英国就系其中一个话所谓封关，所谓封关咪就系叫你落地检测咯， 随便啦。 佢就系要啲阴性证明咯。你喂，屌喇声，你班中国人撩咗三年喉咙啦，出国撩多次，有冇咁痛苦啊？哎，我就算啦，其实冇熟，冇系有。 唔系依个唔讨论啦。其实冇唔系咁有嗰句扮做嘢啫，大家都扮做嘢。算啦。 总之系你会再见到好捻多中国人咯，系咁多啦。最痛苦呢样嘢嚟嘅。 好啦，不过咧，虽然话日本而家基本上防疫，但系有地方都仲系比较防疫嘅，就系 Comic-Con。 嗱呢个啦，呢个啦，我要提一提，其实应该系因为佢半年前已经决定咗嘅嘢，改唔切。 嗯。 喂，冇咁快，因为佢系之前个。 咁咧，今日本人反应慢啊嘛，嗱。咁今年 Comic-Con 繼續係要買手帶，繼續俾入場券，繼續冇得即場入嘅，而家限定九萬，即係每日得以前咧每日係一定19万以上，而家就每日得9万，即係得一半。 一般如果係下 Comic 嘅話，一日大概20到25万，少的時候可以17、18左右啦，多嘅時候係25、26、27，我記得轉過最多係。 而今年就得九萬啫。 九萬啫。 係啦。 約9万佢寫，其實就係因為佢買咗9万張飛。 好啦。 佢买咗9万张飞，然后咁机会入座率应该接近100%嘅，咁总有人嚟唔到嘅，咁啊，所以佢话约9万人嚟。 咁我就拍阿小修今年冇，因为佢要办工作 visa， 就冇翻嚟香港过年啦。 佢历年都系咁啦，系。 唔系，我成日闹我条友啊，你仲未搞居留权噶？佢话我追搞，我而家搞噶啦，不过唔重要啦。咁咧，佢就今年走咗琴日 cat 东琴日，咁就佢话非常好行，人少，好舒服，行得。 梗系啦，个会场就大咗。头先我哋个会场系大咗噶，因为奥运扩建，我哋之前系嗰个知噶啦。然后人数得翻二分一到三分之一，咁仲点样唔好行可以？ 咁咧，今年但系咧，今年咧就真系好静，即系以前咧，一 Comic-Con 嗰三日咧系俾人洗版洗到飞起噶嘛。今年 Comic-Con 洗版冇洗版喎。喂，我一路睇住，因为我自己有部电脑咧系开住个 Twitter， 一路睇住啲news嘅，一睇咦咁静嘅，系静到我几乎唔记得咗，即系静到几乎唔记得咗呢样嘢系咁 cat。以前冇试过咁嘅事噶，今年唯一叫做比较大新闻就是一井上雄彦同埋田中敦子佢嗰个 radio 节目就出同人字就摆档，另一单就系孤独摇滚作者即系叫孤独摆摊啦。 这个呢就这个俾我讲啦，这个就是因为佢个作者今次是第一次参加 Comic-Con 嘅，而我要重申一次啊，这个筹备是半年前嘅，啱完咗下 Comic-Con 佢就开始做筹备噶啦，所以其实佢是半年前嘅事，半年前呢个作者咧系得我哋呢啲睇开 Kirara 嘅人先识嘅啫，即系佢只系其中一套入边有连载有少少人气嘅，唔系冇人气嘅一套普通嘅盟四格，即系嗰啲方文四嗰啲四格，你知方文四有几捻多四格噶啦，方文四同时连载过百套四格作品啦，佢只系其入边其中一套。咁就算系作贵贵为呢个点话连载字嘅作者啊，咁喺 Comic 眼中，屌我成堆大手喺度。你边位唔识你、啊，所以佢分配嗰阵时候，因为佢个分配摊位其实系人手去分嘅，咁佢就将佢分咗做岛中。所谓岛中咧，即系既唔系头，亦都唔系尾，亦都唔系边摊，更加唔系铁卷门前啦，即系最捻普通嗰啲位，就通常系俾啲新人啊，冇乜名气啊，万年都系有啲人排，总之唔会有人排队嘅摊啦，就会放岛中嘅。咁但系你知道今季播完《孤独摇滚》。几咁红啊啦， 炒热咗话题，所谓霸权啦、 啊。啊，咁啊，因为其实调翻转啦，佢自己都唔知嘅，佢自己都唔知道会红噶，所以佢出嘅唔系同孤独而家冇关系噶， 佢出嘅系碧蓝档案嘅本嚟噶，即系呢个全日本萝莉控嘅咩啦吓，即系咁先唔讲嗰度碧蓝档案嗰边咩情况，总之就系、是、虽然佢出嘅系碧蓝档案本，咁但系大家都好乐意去买啦。佢其实佢都印咗唔少啊，印咗两箱啊。以一个啱啱出道嘅 comic 出道嘅人嚟讲咧，算少噶。 唔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始終佢係職業漫畫家，咁職業漫畫家點即係叫做自己點都是博有名氣，咁亦相對嚟講佢比較有信心嘅。 唔係，其實係因為印夠兩箱咧，個攤平個成本會平啲。你再少嘅話咧，其實印刷廠印完之後消費咗你剩翻冇買嗰部分嘅。 佢不係上次印多啲嗰個咯。 嚇、啊，所以佢係印咗個合乎成本效益嘅最低限度。咁唔緊要啦，總之肯定大家都知道。对而家嘅 comic 嚟讲，绝对系会马骝之间啦。所以佢喺一开始开场前啦，唔系中间啦 ，comic 会场大会冇咁戇鸠，佢系开场前就另外喺个走廊位，系会场外边嘅走廊位啊，放咗个摊喺度，放咗其实大咗嘅。佢因为佢申请系一个摊咧，其实嗰度系三个摊嘅 size， 不过唔紧要啦。 啊，但重点就系、是、俾人吐槽嘅就系孤独摆摊，因为佢零零舍舍喺一个。不应该有摊地方摆在那张台上给他摆摊、 然后条队老母那么长也都很难做折烂了，因为你得两箱本神烂做给人折烂了， 完全没想过完全没想过红的嘛，这些正常啦、 啊、应该是说、摆的时候会知道的，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会红的，问题就是申请的时候没人知道嘛，作者都不知道啦、啊、结果就是、有少少 笑料啦，即是叫 咁啊，仲有仲有啲嘅，咁啊，啱啱提漏咗，电子入场啊嘛，咁佢亦都系今次咧就因为上次咧就系冇 check 嘅，你有手带举一举，咁啊跟住过去噶啦，咁啊但系就有人就投诉有人浑水摸鱼啊乜乜七七，咁今次咧就话我真系要 check 你张飞，咁然后就谂住用 QR code 去 check。虽然我理解到你冇理由你为咗一次嘅 comic 去搞个好大嘅电子认证系统，但系用 QR code check 嘅话咧就一定出事嘅，咁啊亦都毫不意外地真系出咗事啦。咁啊佢个系统轻机嘅轻机，读得衰嘅读得衰，如何啦？平均一个人需要用十秒时间，其实十秒时间录一个人唔算慢，以 QR code 嚟讲，但系就系慢啊嘛，他妈的！就是贪物力慢嘛，咁啊结果就是再加上有部分部机临时轻捻咗机啊之类之类，因为你要明白，如果你是一部普通电话，佢用普通电话做 app 咁样去读 QR code 嘅啫嘛，如果系咁样做嘅话咧，先唔讲速度问题，因为你第知会场有几捻多人噶啦，你部电话只能用 WiFi 嘅啫嘛，咁你明白佢中间会出现啲咩问题啦，咁唔讲呢度，就算你网络顺利，你读嗰句嘢，你总会有啲对焦唔准啊，嗰啲乜嘢，你睇下嗰啲大陆嗰啲咩微信支付嗰啲几咁大镬啊，你就知㗎啦。咁结果就係几乎瘫痪咗喺度咁滞，有部分位置瘫咗喺度咁滞，半瘫痪咁堆住入。不过就因为佢淨係得平时嘅一半三分一，所以相对嚟讲仲未算係未塞到天怒人怨囉。咁平时都入场睇下唔会有平时入场速度㗎啦。咁仲叫做有得切嘅咁样咯，咁啊相信我想嗱呢个相信嘅啫，因为委员会更加唔会讲啦，呢个时候佢自己都未知啊，可能仲唔系话未倾好啊，系未开会倾呢样嘢，我相信 C102 应该会取消晒呢啲咁嘅戇鳩嘢噶啦， 系啦， 因为而家日本政府嗌开啦嘛，因为佢我要重申一次，佢而家 set 呢扎嘢嗰阵时咧，日本政府系仲系封关状态嘅，仲系话你唔好搞活动啊乜乜七七，只系话有限度地乜乜七七嗰阵时啲嘢噶，咁所以。佢先搞咁多嘢咋嘛，而家取消晒所有嘢啦，应该下一届就会正常返㗎啦，咁应该啦，你错咗冇打我，不过我个人推断啫。咁啊呢个cosplay 方面今年有点而佛善足尘，呢个系事实嚟㗎，呢个真系今年冇咩好有个人抵死嘅，但系冇往年咁多咁抵死囉。 咪不论你觉啦，首先应该咁讲啦，我觉得系一次100之后嗰、那个。倦怠期啊，一四一八大家个都集中晒喺一四一八煲嗰个祭典，咁个人之后大家就借咗皮，反而就有种叫做唉冇接头紧期嗰种啊。 我觉得另一样系因为人系真系少咗。上一次点解仲可以保持好似都几热闹咧？就系因为 一百期咯， 就系一百期，同埋终于开翻俾你啊嘛。之前又停咗又停啊，又剩嗰啲嘢。 絕喺個絕對人數少咗嘅情況下，而且你入場你都要買到飛先得噶嘛。咁啊，所以喺絕對人數少嘅狀況之下咧，咁質素相對冇咁驚喜，都係咩嘅？我覺得最過癮咪就係嗰個即係啱啱世界盃完咗啊嘛，有個 cosplay 係 cosplay 世界盃嗰一球，唔係入球。是嗰下出界嗰嘢咧，争少少出界喎，嗰嘢撩住嗰下就咪就喺度摆喺度俾佢 cosplay， 不过系佢就系、是、不过佢就系咁样放翻嗰、那个应该模拟翻嗰一个状态啦，俾你知，俾你亲自去望下到底嗰球算唔算出咗界，因为咧你喺某啲角度睇咧，其实完全出紧界噶啦，已经系。不过就系、是、鹰眼就系睇由上向下垂直向下望噶嘛，唔系大侧唔系大侧望噶嘛。呢个就讲波嗰阵时讲啊，你听翻讲波嗰啲讲啦，咁啊啲角色啊嗰啲嘢，咁我又即系咁啊有啲有点而普通啦咁样。 好啊，跟住讲下你最你嘅乜？咁啊做你做乜仲喺度做紧召唤师咧？ 哎呀，梗系话紧啦，咁啊同人相关啦，咁我哋讲啲同人嘅，不过就系东北方轮廓。你可以话日本都系东北方嘅，咁啊台湾嘅相关嘅新闻，咁啊台湾嘅同人委托平台、叫CLIBO， 唔识读都冇用过，咁佢就将所有嘅 AI 委托全部下架，咁啊有个小嘅前传嘅，我相信系呢件事走出嚟嘅，因为时间巧合同埋内容问题啦吓，咁、就系有人喺佢个平台度做委托，就话你可以咧委托我去用 AI 画张图俾你，就系、是、就是、这么回事。但系咧就某啲同人阿姨或者系叫扑浪太太，咁就好唔锯。咁啊，你知呢个世界系有好多，我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有冇份啦，应该有嘅其实，即系咁啊，就系好捻好捻讨厌 AI 嘅。咁佢又做睇委托，咁然后讲到明我用 AI 画俾你。咁啊，然后话哦，如果你系纯 AI 嘅，咁我会将五张图俾你，咁你自己拣啦。咁啊，当然佢唔系就咁拣五张啊，佢会拣个俾你嘅。佢就话哦，咁我悭翻你即系写啲咒文啊，同埋拣图嘅时间。先唔讲写咒文唔系个个写得出，我而家叫你写你都写唔出嘅。咁拣图亦都系时间心力嚟嘅。咁其实咁佢又唔系收得贵，佢收好似收600蚊台币，600蚊台币啊，即系150蚊港币啊。大佬，你揾个人画画，啲可能收呢个价钱啦、啊。咁啊唔紧要，咁佢就咁样，咁然后话，如果你要人工修图嘅，咁就1600蚊台，都系台币啊。咁1600蚊台币即系400多蚊港币啦。如果你要揾个画师画张图，除非个画师真系收得好平，或者系佢真系好普通啦。咁如果唔系话，你要400画张图咧，对方一定屌你老母。就算唔面当面屌你老母，都心入边屌你老母。即系先讲同人嘅话，最少都8-9岁。你要同人画张专门为你画张图啊，最少都要8-9岁。咁 OK 唔紧要。咁呢件事本身佢上咗呢个平台啦，咁咧就喺扑浪上面，主要系扑浪，即是台湾嘅同人嘅主要集散地啦吓。咁就喺度烧起嚟。咁然后随即隔咗一日，过呢个平台就话我将所有 AI 相关嘅下架。咁佢咧懒系平等咁样，将迷因而创啊，重制其他人设计啊，参考其他人构图，即系所谓的不是完全原创。虽然我好捻想问个主办单位，或者所捻想问到底 AI 套图边捻到唔原创呢，不过算啦，佢话唔系就唔系啦。咁佢就话所有嘢就本来话要委托要加注明嘅。嗱，先讲，即是啱啱我讲过个机事咧，系跟佢规矩做嘢噶。然后呢档嘢因为俾啲扑浪太太嘈完。搬龙门就话以后直接下架，当然你可以再出原商，佢完全可以咁样做嘅，即系等于的士司机唔可以拒载，但系茶餐厅可以唔俾你入去食嘢嘅，就系咁样嘅啫。咁但系佢就搬咗龙门啦，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呢个就系嗰啲，因为佢非常清楚，佢主要系由边啲人俾钱佢，就系嗰扎同人委托，而嗰扎如果讨厌 AI 的话，你都只能跟住讨厌 AI 嘅啫。咁就系咁简单。然后另一档。几乎一模一样嘅嘢喺外国喺外国上演，虽然有多少少争议嘅，咁就 Kickstar 就大家知道呢样嘢几咁多争议事件嘅，嗰阵时系佢嘅其中一件啫。Kickstar 入边其中一个募资就系呢个 unstable 唔识读啊，我而家用紧嗰只亦都系好多人用紧嗰只啦吓，包括 Lawful AI 其实都系基于佢嘅呢个稳定扩散，中译翻个中文就叫稳定扩散啦，佢就叫做不稳定扩散 unstable 嘅系咁。点解咧？就先讲，要讲一个前置嘅，大家先比较容易，就系稳定扩散官方团体之前出咗2.0、2.1，但系咧就俾人嘈， 点解呢？就是佢因为被某啲人去屌佢老母，咁佢呢就将新版本嘅大量low safe of word 啊，我唔知大家理唔理解个字啦，但总之就系、是、你当色情啦，其实两者有少少分别嘅，即系点讲啊，清凉少少都会有 low safe of word 嘅，佢嘅图喺个资料入边喺训练嗰阵时特登大量移除咗佢，即是话新版入边几乎画唔到咸图，大概系咁样啦，个前置就系咁样。咁然后就有咗啲改变啦，又成啊，再啲理念上改变啦，然后新版真係好撚唔好用先讲。咁有人就有班人就哎哟屌你老母反台啦，玩我玩。咁喺 Reddit 嗰边，即係嗰边系咪应该好似系嗰边行搞先㗎，唔系好肯定啊。就开始有人就话哎咁你搞你唔搞我哋自己搞一档。咁佢哋就系搞个叫 unstable 嘅嘢出嚟。咁佢哋就无知就话要搞样，因为呢嚿要搞一啲嘢其实系好撚贵嘅事嚟嘅。首先人力问题就你当呢、这个佢募资部分系唔包钱唔包人工㗎，系大家系自愿嘅。就系、是、首先你要分拣图，然后将佢落 tag 啊加嘢嗰啲加工俾个程式去训练。详细唔讲啦。咁呢一部分佢哋自义工做嘅。但仲有一部分呢就真系冇办法唔收唔募资嘅，就系、是、你跟住呢就系、是、要用好多好多嘅 display 去训练个模型出嚟嘅。你諗一諗到啦，几百万张图。训练最终得翻个七 G 或者甚至四 G 嘅 file， 你中间系要做咗好啦，系要做咗好多运算去令到个模型知道呢张图如何啦。样详细嘅我哋讲过几次噶啦，咁就唔讲啦。咁个问题就系佢要钱噶嘛，因为SD 1.5 我印象中系用咗4000张 A100 即系我哋前面新闻有提过嘅，就是美国禁止进输入中国嗰张系4000张。训练咗几千个钟头去练出嚟嘅，真系好捻烧钱嘅嘢嚟嘅，系一个好捻烧钱嘅玩意嚟嘅。咁所以佢要募资啦吓，咁佢最终募资咗系，佢原本募资系25,000美金嘅，咁啊需要咁样，咁最终超额募资咗52,000美金，但系募资完成之后，应该募资到一半未完成嘅，但系佢已经超额两倍啦嘅情况下 ，Kickstarter 再下架，但系要你两样嘢，虽然佢比较争议少少嘅。就是佢系色情相关嘅嘢嚟嘅，但系 Kickstarter 向来都唔禁止色情嘅，佢系俾色情相关嘅募资都系俾嘅，你只要讲清楚，同埋入金额可以要18金，只要系咁样，佢就分得好正常啫，咁全世界都咁样做噶啦。咁但系佢喺募资到一半就搬龙门，佢系直接搬龙门，佢系比啱啱我讲嗰档平台啊，仲要更加搬龙门嘅。点解咧？就系、是、喂，佢系。人哋嗰档都最少系改咗个规矩啊！佢话托管而含义不明，因为我哋呢个技术太新啦，我哋唔清楚佢哋做紧乜嘢嘅，所以我哋决定将佢暂时下架。我谂紧 Kickstarter， 其他平台仲可以讲啊 ，Kickstarter 你唔系创新嘅咩 ？Kickstarter 本来就系一个创新嘅嘢嚟噶啦，如果你睇唔捻明就要将佢下架嘅话，你呢档嘢根本就唔应该存在。 Kickstarter 更多搵物质嘅嘢啊，都拉上去啦。 你见到新潮嘢？基本上就系因为啲嘢太新潮，普通人、普通厂商嗰啲投资者睇唔捻明，佢哋要揾人去帮佢，所以先揾你噶嘛。你自己写嗰时候都系咁样写噶啦。 如果其他投资睇得唔明，使得喺度勾捞啊？ 唔系就系咯，即系所以佢呢个系绝对系搬龙门，系香港政府式嘅搬龙门嚟嘅呢个系。咁 OK， 咁跟住因为咁佢就因为佢个募资系未完成噶嘛，所以嗰50,000几美金系退翻费俾呢啲激卡嘅。咁呢档嘢就亦都唔会收到钱啦。咁佢哋话 ：，OK， 你唔搞，我哋自己嚟。咁即系其实只系唔再用Kickstarter 去搞啫。虽然我真系觉得你为咗搬龙门搬捻到连自己嘅招牌拆捻埋咧，我真系几夸张啊！佢唔系一般嘅咩 Kickstarter 骗案嗰啲嘢，因为 Kickstarter 骗案佢哋话咁呢个投资涉及风险，众筹涉及风险，咁呢啲大家都知噶嘛，呢啲嘢你自己都咁讲噶嘛。但系佢甚至为咗去踢佢落去。而咩？咁原因当然唔系因为 Kickstarter 讨厌佢哋啦，原因就系因为有一扎美术艺术家，新兴拉爹啦，大家明系咩啦？去反对佢去上架，咁就落咗架啦。咁我谂紧，喂，你就算系之前，哪怕之前你将乌克兰嗰档下架，之前乌克兰俄乌之战啱啱开嗰阵时候，乌克兰系嘅募资系下架，但系佢都可以理直气壮话，喂，你违法规矩，我话咗唔准募资武器噶。咁佢防卫性武器都算武器啊嘛，所以佢下咗架 ，OK， 系冇错，俾人情唔俾人劳力咁咪 OK 咯。但系你而家系搬龙门，算 咁总之就系就是怎么回事，拆下自己招牌。咁我只能讲，你班友仔搞清楚到底 AI 画画点样回事，你先至去翻对，好冇？虽然我觉得呢个灰系嘥鸠气，佢哋唔打算明白嘅人系永远都唔使去明白嘅。我有机会我再讲，我谂起小飞侠金色物语入边，俾我讲埋啊。小飞侠金色物语入边咧系讲过一个故事啊。小飞侠系指阿托姆啊。铁碗啊同木，而家叫嘅系暂时唔记咗，系咁我叫翻到小飞侠啊，小飞侠手头上出咗本漫画叫小飞侠金色物语，俾官方85,000咗啦，当佢唔存在啦，佢而家出转啦，嗰啲嘢出咁样85,000咗佢啦。入边其中一个故事就系讲紧喺小飞侠出世之前，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出现，啲人系好反对佢嘅呢个机械人嘅出现嘅，话佢会抢饭碗啦，如何一样啊，甚至认为人系一体神圣嘅，你机械人侵犯到佢神圣权利 ，something like that。而一个第一个有人工智能嘅人，法律通过咗，佢就去获得佢嘅公民身份。 嗯， 有个佢人，佢就话我冇穿冇烂，法律又允许我，法律允许机械人去得到公民身份嘅，我点解唔可以去嗰啲市政所啊？日本嗰种啊，而家仲系嗰只，点解我唔可以申请户籍啊？咁佢就入咗去，然后啲人问佢：喂，你要唔要写保票或者去边度后门放你走？佢话我堂堂正正一个公民，我点解唔可以行大门行出去？然后佢行咗出去之后，俾杂报民将佢成个拆烂咗。呢、这个小飞侠故事入面第一个机械人身份、公民身份嘅机械人就系咁样死，就系、是、咁样死法嘅。我觉得手冢治虫不愧系大师，大师就系大师，唔系啊，手漫画之神就系漫画之神。40年前啊，唔系呢样嘢，小飞侠金色物语已经应该系70几年画嘅，50年前就预言咗现在发生嘅事，即系漫画之神不愧系漫画之神。我讲一个故事啫，好啦。好，跟住落嚟就系啲越来越同 A C G 唔相关啦。跟进嚟嘅， 唔系，其实而家依家都算 A C G 相关嘅。首先就系、是、之前增进噶啦，咁咧浅仓唯就同佢前事务所就炒大镬啦。咁之前都讲过啦，又话前事务所唔保佢，诸如此类 cut 嘢。咁佢前东家就话佢唔肯接 job， 摆下遮款，诸如此类 cut 就嘈好大镬啦。咁咧，咁喺10月。尾咧，佢就宣布咗就删咗佢嘅 Instagram， 就改就删咗，即系佢官方 Instagram 删咗。咁当时咧就话佢要离开前事务所。咁咧，当时大家就觉得就系、是、哇，你嘈到咁大，边因为前东家就话到明噶，喺边间事务所告我都玩残你噶，告你扑街噶啦。咁我当时仲谂，即系已经讲就系、是、喂，都颇为无谋、啊。因为大家熟知，即系有睇留意嘅人家知啦。能年零内当年同前事务所前东家嘈大，搞到要改名 lon， 到而家都红翻。因为能年当时佢红得好紧要嘅，但系因为呢单嘢之后咧，佢即系真系沉到而家未红翻。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你咁样同前东家嘈，你冇着数嘅，就是你又唔系真红得好紧要。好啦，跟住喺十月最后几日啦，即系上礼拜啦。他就公布了就说他改名叫做华岛花，即是木字边一个花读做华啦，华岛花华岛江合错了。咁呢就加盟了 HS in the Entertainment， 一间声优为主的事务所。咁呢间事务所最有名的声优就是山治宏一。跟住我即数下嗰啲大牌啦，山治宏一、小山刚志、川原庆久、花江夏树、金田朋子、伊濑茉莉也、池泽春菜、范冲亚公、内田彩、江繁爱，咁系一间真系主打声优嘅事务所嚟嘅，就福原绫香都系依间嘅事务所嘅，大森日雅。咁佢入咗依间事务所，我当时睇反应就系、是、依招绝啊！因为声优事，因为你如果艺能事务所嘅话咧，你始终你又要买前东家怕嘅话咧，会俾到好窄使。但系声优一般动画公司系唔怕你呢样嘢嘅。即系玩就，如果你走去做配，走去做声优配音，或者做啲声优演出嘅话咧，即系有啲声优相关演出嘅话咧，艺能界事务所系吹你唔涨嘅。至于打官司，我觉得系多鬼余嘅打官司，因为依个讲，除非你真系出啲好大镬嘅嘢，唔系嘅话咧，一般所谓打官司嘅话，打官司通常都系噏下啫。我所知道，同埋你从事务所解约，只要合约冇啲古灵精怪条约嘅话，解约咪解约咯，你吹佢唔涨嘅。 而且佢唔系解约，佢系唔续约啫。 系唔续约，你吹唔涨嘅，除非你同前东家啲台仔又咩密约，话你唔可以唔续约，诸如此类。但我觉得系冇咯， 唔可能有啊！如果唔系咧，个约就系个永续约嚟噶啦嘛，咁就 系。所以呢单嘢就即系叫做佢惊，其实一般嚟讲就系惊你前即系、就是、前东家咧喺各啲电视台施压，即系话你唔好用佢啊，诸如此类嗰种嘢啫。其实惊，但系你一走咗去跳咗去另一个界别声优行嘅话咧，动画公司基本上唔怕你嘅。 咁就变咁咧，佢其实都系变咗甩烂。 嗯，尤其是而家西欧事务所，其实都会做好多偶像相关嘅嘢。其实两者嘅界线好模糊啊。即使你你远轮唔做，咪去影轮咯。 系啊， 完全系这么回事嘅啫。其实 同埋依间事务所都算系几有规模啊。虽然佢未大到好似青二咁夸张，但系都算系几大规模。我所咦，好多人识，好多名都识。 唔系就系远轮唔做，做影轮咯。 系啊， 所以佢系冇乜所谓啊，就系虽然我成件事我都冇乜所谓啦，因为我冇睇嗰啲嘢。 唔系，再嗰句，我最后就系嗰句咯。如果你连依间事务所你都可以搞出大头佛嘅话，就冇人帮到你噶啦，即系话肯定系你有问题噶啦。依间事务所其实个风评都唔错嘅，即系可能就系当依间事务所你有花江下水，有山治宏一，有小山光治，有内田彩。依个事务所如果你都可以搞到大头佛嘅话咧，就一定系你有问题噶啦。 咁到时咪知咯。 好啦，另一单嘢咧就小野问羊嘅问题啦。依个就系佢纯粹多嘴啫。咁小野问羊佢画 L 漫，佢另一笔名就叫小上年着三平。咁咧就衰多口，就喺佢个 Twitter 度乱咁讲嘢，就话即系中意睇佢，因为中意睇 AV 嘅女声优。咁大家仲记得鬼头明菜呢个名嘛？ 我唔知俾咩反应俾你，大佬。 嗱，对一嗱鬼眼咧就系鬼，诶对 A V 迷又唔系 A V 迷啦，即系最有留意偶像派偶像 fans 嚟讲就系鬼头明菜，即系而家我哋嘅三上游亚老师。咁你当你有鬼头一个咁啊，佢就喺佢 Twitter 写话鬼头明你系一个我好中意 A V 女优。咁果然鬼头明你中意睇 A V 嘅话，诸如此类其他嘢啦。咁大家诶喂。你咁样搞法嘅话，喂鬼头明你真系好头痕嘅、哦，因为大家误会就鬼头明你拍 A V， 同埋加上鬼头明菜呢个例子，鬼头图菜啊，错咗唔好意思啊，咁死啦，咁啊即系你咁样，喂，最仲好啦，第四条或者要喂，即系括号就系国民嘅 A V anime 女声优人生初大乱交，巨经23本 N G S 无限制 sex， 喂大佬，你唔系嗰啲你唔系嗰啲啊乜水都唔识嘅乡民，而系。你好大都叫有啲名气嘅 L 漫画家兼漫画家，你写啲咁嘅嘢出嚟，鬼头明你嘅事务所唔告得甩苦。 即系其实嗱，我真系唔好清楚就发生咩事啦，但系睇落去我就似系 妄想鸠吹泡，其实就系、是。 唔系，其实就系一个点讲啊？大家都系鬼，即系啲类似声优 get 嘅嘢嚟嘅啫嘛。即系虽然佢唔系同一个人啦，但个名好相似，所以就攞嚟搞 get 咁解嘅啫嘛，冇搞错啊嘛。 系啦， 即系嗱。 系啊，搞嘅搞即系鬼头明系我最中意嘅 A.V. 女优，即系其实假如啊，即系其实咧以前上年着三平就画过女声优 A 以女声优做 A.V. 女主角 L 漫嘅，以女声优做人形做即系做角色原型 L 漫嘅，咁就嗰时咧个当时嗰两位女声优唔记得咗边两位啦，就冇乜所谓，即系佢仲嗰两位女声优仲攞住本漫画一路笑，但系。你而家出开埋名喺你嘅 Twitter 上讲，你嘅妄想就系他。咁人哋咁事务所梗系会出声啦，结果上年着三平个 Twitter 就俾人封咗啦，直情铲咗啊，连根拔起啊！而家打上年着三平又搵唔到佢 Twitter 嘅， 即系嗱，你顺带一提啦吓，虽然我对成单人唯一有印象啦，当然佢有鬼侠名利啦，即系呢个无啦啦躺着有中枪的之外，小野敏洋我净系记得佢当年出嗰本漫画《DA 比卡超》， 即系我觉得有少多鬼鱼咯，即系冇依啲咁嘅冇意思嘅他 过咗火咯。割咗火咯， 玩出火咯，以为鸠吹，问你即系我谂下自己，你好大个有名气即系行害我人啦、 啊。其实佢将名利两个字复捻咗佢就得噶啦，复字啊。 系啊， 鬼头 O fans 感谢就系、是、你，跟住如果你屌嘅话，喂，我讲紧系嗰根三上喎、 啊，系啊，三上老师喎、啊，咁你吹唔着，但系你开到名 系咯，咁你咪即系咁你吹唔着咯， 即系有个漏。 定系佢本来系咁样写，佢本来准备系改翻个复字嘅，但系唔记得咗就直接照出啦。 唉，总之有嗰句，依就系走个戆鸠啦。 结果佢哋个account 都俾人 ban 埋。 系啊，直情唔系封 account， 就系毁尸灭迹啊！即系有时如果你个 account 咧仲俾封上，佢话俾你知，呢个间暂停使用 G C 嘅直情系搵唔到，毁尸灭迹，永远消失。三，我只有嗰个抵捻死。好啦，呢一单嘢又系抵捻死事件嚟嘅，我认为系，系好奇，我觉得几意外嘅就系、是、喺之前喺十月尾，井上正大突然间喺个 Twitter 度话，声优护谷工人即系无名超人 DK 里面做 DN 嗰个演员就争佢10万日元，就一路都唔还，咁佢就咁我最初以为系纯粹玩即系搞笑开嘅他，结果过几日之后护谷喺佢个 Twitter 度公开声明话啲钱我已分批还翻俾井上啦，跟住我先觉得就吓、是，不唔系话唔系讲笑，玩真噶。咁好啦，咁我呢啲嘢我梗系揾啲喺 K 岛个实事版睇下会唔会发生啦。 咁据说依单嘢其实就内容啊，说有考证就系、是、胡谷借前一排就问井上借咗50,000，跟住又借50,000，咁咧。井上问佢追就一路耍鸠佢，就直情唔听电话，诸如此类。咁咧，井上一怒之下就爆个大镬，公开，同埋据说佢唔单止问井上一个借钱，就问咗其他人借钱。而咧，佢挂住打 Apex 唔复机唔做嘢，咁咧井上帮佢介绍啲 job 佢都唔接，总之就几头痕嘅。咁咧，井上见咗佢呢种潜水态度，一怒之下就反面。咁呢单嘢咧，做蒙面超人夜骑，即系龙骑里面嘅第二男主角嘅松田五之咧，就即系叫做两个都识啦，就咁样帮下唔好搞咁大啦，诸如此类，即系费事搞到咁，即系冇即系叫做咩伤害唔好口嘅态度啦。但系井上就佢态度就话护谷嘅态度好唔好啊，潜去水啊，所以先一怒之下公开件事，同埋希望唔好其他人借钱俾佢。 即系有人就搞错啲重点，就话喂100,000唔系好多啫，其实真唔系钱啊，唔系钱有几多钱嘅问题。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100,000，就连我呢咁嘅穷閪都可以揞出嚟。但我而家甚至井上都话我预咗收唔翻嘅，但系佢俾我态度好差，即系成日叫做咩？你潜水唔理我，跟住你又再打 Apex， 我介绍啲 job 你又唔接，即系佢据说啦，我唔知系咪真噶。井上系帮我搵啲 job 嘅，即系你冇公开，同埋我亦都觉得我亦都唔觉得佢真系搵唔到钱咯，因为 呢样真系好衰，因为调翻转咯，喂大佬，我碌人情牌去帮你接 job， 拗 job 拗到翻嚟。跟住我仲要，我哋调翻转同要同嗰个人讲，唔好意思，佢唔接。喂，我要碌两次人情喎、啊，要 嗱，因为我唔系好信佢接唔到 job， 因为佢话晒都系青义嘅人。讲真，以青义嘅招牌，同埋以你相对嚟讲有名气，要揾 job 绝对揾到。但系你咁，但系问题是你咁嘅态度，即系叫你咁态度，即系个摆烂。咁大佬啊，同埋有一个好大严重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借钱咗，把你炒大镬，你已经上咗社会版嘅话。喂，同 DK 有关嘅嘢，我咪俾人封挡，你知噶啦，日本又好兴噶嘛。当一啲演员有丑闻嘅话咧，成套片要俾人封禁噶嘛。喂，大佬，你真系累街坊嘅啫。咁我就阿井上就喺你未真系累街坊之前，我爆咗大镬。咁等你知惊，话件事唔会再炒大落去。依样我觉得阿井即系唉，就系、是、有时啲人闹井上，我觉得好假。即系睇翻前文后理，我井上做得啱啊。就系因为佢当，因为我唔系当朋友咧，就咩我为你好，我先爆你大镬。亦都无谓，即系唔好搞到最后搞到大家一齐濑嘢，好嘅系咁借钱俾你，跟住最后搞到你乸生唔成世，之后一穿咗出嚟，哇！原来好难借钱嘅，跟住个个走去追债，然后搞到你咧上晒社会版咧，真系屙好啦！呢单嘢我真系咁睇翻，算系咁啦。井上其实我即系呢个嘢真系胡谷有问题噶啦，肯定就。 所以有啲人话佢为咗100,000反面，我觉得完全唔系咁回事咯。 即系唉， 佢虽然系佢预咗冇再冇来往啊，但佢唔系因为恨对方而咁样做嘅，最少唔系为咗100,000咁样做啦， 又为咗即系叫为咗佢为当事人好咯，因为你咁搞法落去嘅话，你一万蚊借钱嘅话，长此落去一定出事嘅、 嗯。好啦，咁啊，最后仲一单就系同 ACG 真系基本上冇关噶啦，咁就但系我想睇一睇啦吓，阿当奇啊，即系嗰只柴犬咧、好嘅就好得戚嗰个样嗰、那个样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佢嘅印象都系嗰个样噶啦，咁。佢其实系佢本尊啦，就最近传出就因为呢个急性胆管炎同慢性淋巴癌病危，咁啊传咗出咁啊有个咁嘅消息，咁啊截稿之前我再 check 咗一次嘅，就暂时仲未有新消息，咁啊应该算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急性胆管炎嘅话就可以好短时间过身嘅，咁最少撑过咗呢一段。不过佢既然有cancer 嘅话咧，就唔知摆得几耐噶啦。虽然对动物嚟讲，佢本来条命都唔系好长嘅，咁就总之就系、是个消息传咗去，其中一个喺嗰一日之内咧，系大大小小，其实我去到边度都见到有人传呢单嘢，咁我睇一睇啦，咁啊顺便，咁就系、是、即系个狗狗币嗰个啊，虽然先讲有个迷因先。就嗰个嘅嘢啦，然后变咗狗狗币，然后仲有嗰啲其他嘢啦，相关啦。咁佢嘅自主即系佢叫佢自己做阿妈妈啦。咁佢就喺佢自己有个 bot 去讲翻嘅，同埋佢个 Twitter 同 Instagram 嗰边都提到。咁暂时都仲好似冇事嘅，暂时啊，我希望我哋录音出街嗰时仲响度啊，咁样啦。 顺带一提啦，咁年尾其实都有啲名人过世嘅。 咁就呢、这个场面噏嘅啫，就系咁俾你就诠释一次啦。同埋俗称西大后嘅 Westwood 都英国嘅时装女王都过埋世啦。咁年尾都系 临尾，年尾加班咯、啊，死神 系年尾加班咯、 啊。系啊，系31号仲有阿本笃十六世，即是前教宗。 我绝对相信佢只不过系假死，然后同西斯大帝喺哈利云高峰顶大决战。我绝对相信一样嘢嘅。好啦，即系我哋睇下讲啦， 同 A C C 真系完全冇关系，所以我哋唔系放喺片尾啦。好。 冇关系噶，咁唔系咁本咁阿西斯大帝系叻他喺呢次世界系好啦，系一个好叻他传奇人物嚟。 好啦， 咁下个礼拜就希望我哋会赶到我哋应该，譬如我预咗要做嘅《仍然列达》阿宅大事回顾，因为真年时间咧，呢成日本应该放紧假嘅，咁我哋希望用啲嘢啃咗佢一期，希望我亦都希望呢啲就冇咁样古灵精怪新闻好，再唞下啦。新年阿宝话斋，你俾我唞下好唔好？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